窗外篱笆。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们先请出大家非常喜欢的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 洪教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特别希望大家伙在每周二的时候，对吧，我们在这读着读着就笑了，您在那边听着听着就笑了。 对对对对。 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图书呢是来自人文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您出版的方程谈幽默。 哎， 那这个方程是谁呢？哎，有些年长的朋友可能很熟悉， 对， 但是有些年轻的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那我就一开始先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方程先生。 好，方程先生生于1918年。 哎呀，这可是快100岁了。 广东中山人，漫画家，194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1946年开始漫画创作，出版有个人漫画集、杂文集、漫画理论等30多种著作，曾获得中国首届漫画大赛金猴奖、金猴荣誉奖，漫画《武大郎开店》获人民日报美术奖，理论著作获得紫凯杯漫画理论首届特别荣誉奖。那主要的作品呢有漫画集《方程漫画选》、幽默漫画，还有连环画集《康伯》、王小青《方程连环画集》，同时也有散文集，比如说像《几出集》、《高价营养》。理论著作有幽默讽刺漫画、笑的艺术、报刊漫画、滑稽与幽默等等等等。 那除了漫画，刚才洪九也说了，方程先生还研究幽默， 对， 而且有这种研究文集和论著出版，这是很了不起的 理论性的。 对对对，那对于这一点呢，在这本书的序里头啊有记述，那我们就先来读 一读 这本书的序。 好嘞，听一听啊。 序的名字叫讲故事谈幽默，方程先生自己写的。我从事漫画创作，最早是在1935年为129爱国学生运动做宣传画时开始的。那时候呢还不太会画，上大学的时候啊为办板报画了3年，打下画的基础。1936年呢开始发表在报刊上，从此以之为业，算起来啊有60-70年了。因为漫画和杂文都是平易性的文艺作品，大约从1954年起我又开始写杂文，至今也有40多年了。因性之所近，2年后还写起了喜剧小品，写相声段子，制作动画，写幽默的打油诗。这些文艺作品呢在创作上都必须运用幽默艺术技法，但我就没想过幽默到底是什么，怎样解释。直到1979年的一天，相声大师侯宝林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才促使我开始去研究。先是查有关的资料，不断的查，没想到查了快30年，连欧美和日本各国出版的大百科全书也查过，发现各国学者们，包括世界著名的哲学家、艺术家，如德国的伊曼纽尔·康德、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法国的昂利·伯格森等，他们对幽默的解释没有共同的说法，而是各说各的。而且许多人只提到幽默这个词儿是从希腊文来的，但没发现他们提到的幽默的来源。我想呢，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是必有来源的，如果连幽默的来源都不问，怎么可能查出它的性质呢？既然查不出学者们对幽默的解释，我只好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来研究了。我的研究方法是先考察幽默的来源。我们现在提到的幽默并不是我们中国的语词，而是林语堂先生从英文译过来的。西方人习惯上把逗笑的一切都叫做幽默，正和我们把逗笑都叫做滑稽一样。后来呢，学者们发现了逗笑可以分为2种，一种逗笑是出于人的智慧，另一种是不需想就逗得人笑的。我就借幽默和滑稽这两个词儿，把2种不同的逗笑加以区分。幽默既然逗笑，我考察幽默的来源，同时也考察逗笑的原因。从1984年我写幽默的书出版，至今已出了10本， 1992年我到美国的时候，曾经到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查过，都有我的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我出版的第一本幽默讽刺漫画。讲理论的著作出版因属专著，出版的数量有限，那本幽默讽刺漫画是著名出版家范用先生约我出的，三联的范用先生、发行印数33700册，早已买不到，其余的九本呢，发行数量少得多，读者很难见到了。幽默是一种高雅的语言形式，属于一种文化素养，也是一种艺术和艺术方法，在许多文艺创作中呢是离不开的。如前面提到的漫画、相声、喜剧和多种文学作品的创作都离不开幽默。现在各地都在开展动漫产业，不善运用幽默技法是画不好动漫的，大概只能画出类似连环画故事的作品，那是青少年的读物了。不仅在文艺创作上，就是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已成为有效的一种语言方法，特别是在外事和政治活动中已成为必须的了。不少人说称幽默是机智、豁达、大度、平等待人，处事合乎情理的人群的产物，是人类生活极好的精神调节剂，称幽默是美好的，是一种道德等等。既然如此呢，那就有提倡和推广的必要。因此我就想借报纸做传媒，用小品形式写出我对幽默的理解，供读者参考。如今两家报纸在连续发表，已渐近百篇，可以集之成书出版了，希望读者赐教。这是2007年的这个方程先生写的这么一篇 序言哈。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进入这本《方程谈幽默》。那需要向大家说明的是啊，这本书里的小文章，大概因为是收自很多不同的刊物或者是报纸， 对， 所以有些文字内容啊相似，甚至是相同。 对，我们在给大家读的时候呢，有时候可能您会听，哎，刚才不是已经读过了吗？那因为它是在一篇里头，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这一篇其他的内容比较觉得好玩，值得向大家推荐，有可能也会把这个带出来。但是我们如果带到这儿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意识到了，我们会把它跳过去。 意识不到您就见谅啊。 对，这个先给大家呢读这么两篇，这挺有意思的。这个叫玄想出来的神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方程先生他自己写的。滑稽或者说幽默到底是怎么创造 出来的， 而且是怎么从创世纪时候就出来的。 这有点神了哈。 漫画是以笑作为艺术手段的，他通过绘画来表达思想，引人发笑。笑话大都是编出来的，所以呢编笑话便成为漫画创作的一门基本功了。我也编过神话，用以说明滑稽与幽默的关系。是这样的，一场大雨啊，把有巢室的房顶吹翻了个个儿，修补是不行了，到山脚下的小石洞里避避再说吧。跑去一看，早有三个人坐在那儿，是神农氏和随人氏，还有一个身量不高细瘦的小伙子，不认识。神农氏是来尝百草的，随人氏是来拾柴火的，都被大雨赶到了洞里来了。有巢室坐下问那小伙子，哎，你叫什么呀？我妈喊我吃吧，我姨喊我来呀，我姐喊我没用，您怎么喊都行。雨真大啊。是不小。每个人一句，然后就闷声不响了，各想各的心事，只盼着雨呢快停下来，好去干自己的活儿。小伙子年轻啊，坐不住，一会儿爬起来探头望望天，一会儿站着伸伸胳膊跺跺脚。他试着走出洞口，刚一迈腿，脚底一滑，啪嗒坐下了。三位老人忍不住大笑起来。小伙子爬起来擦擦屁股上沾的泥，走回来坐回了原处。雨不停的下，四个人像泥菩萨似的，都懒得说话，也没什么可说的。每天打鱼、捕鱼、狩猎，就那么几样事儿，想说的都说过七八遍了。小伙子终于忍不住，又站起来往外走。这回他知道小心了，可刚走到洞口，脚一滑，差点又摔倒，引起了老人们又一阵大笑。他走回来，可不像刚才那样沮丧了，也笑了起来，又坐下来。天上依然乌云笼罩，不见有放晴的兆头。肚子渐渐有点咕噜咕噜的响了，大家的脸色随之显得更加阴沉。雨珠像栏杆似的把洞口封得严严实实，哗啦啦的雨声反而透着一片死寂。小伙子仿佛想起什么，又站起来往外走，走到洞口忽然身子一歪，又滑了一跤。老人们轰的又笑了。小伙子爬起来用手擦了擦屁股，一瘸一拐的往回走，走两步 啪嗒一声又滑倒，引起三位老人放声大笑不止。洞里面一片喧哗，沉闷的空气一时驱散。小伙子高兴得很，从地上爬起来，走两步又滑倒，显然这是故意的。 滑，再滑一个！ 有朝氏快乐的像个孩子似的大喊：“ 滑，再滑！” 神农氏也喊着：“ 滑，滑！” 随人氏挥舞着木棍子大大叫。小伙子滑得更起劲了，他忘记了疲劳，老人们忘记了饥饿和烦闷。从此，小伙子被称为滑氏，不叫吃吧，也不叫来吧，和没用了。华氏聪明灵巧，但体质不佳，和野兽拼搏是不行的，打猎派不上用场。他自尊心很强，不愿老和妇女儿童们在一起干轻活，等人们打猎归来休息时，就做滑倒状表演，使他们开心解乏。冯捕士特为他找了一块鹿皮，整齐地绑在树枝上，请仓颉用炭在上面写了滑稽两个字当幌子。那个稽啊，不是我们现在记得见到的那个滑稽的那个稽， 嗯， 是这个这个什么张记王记那个记 啊 记记事儿的记，嗯，走到哪儿表演就把幌子往这一竖，每逢猎归的时候，孩子们都吵着走看滑稽去喽。时间一长呢，人们就顺口喊他滑稽，也叫滑稽，不喊那不大响亮的名字滑氏了。哎，这是这个悬想出来的滑稽诞生的这么一个上啊。那我们继续由红酒再来给大家读一读下。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下是怎么说的。滑稽无形中成了专业演员，那时呢不叫演员而称优，所以滑稽呢也称为优滑。他开始只是滑跟头，后来呢渐渐学猪叫，学鸟飞，扮鬼脸儿，说些逗笑的话，技艺也越来越精湛，男女老少没有不爱看的。他妈妈的妹妹的儿子，那时呢不知道叫什么亲戚，现在知道了，叫表弟。这位表弟学他，号称小优华，可惜他的记忆实在太差，就会说些我爸爸比我大，吃饱就不饿了之类逗人笑的话。别人摔伤了脚，拄着双拐走路，他说这倒不错，两只脚变三只了，哈哈。他的表演呢越来越不受欢迎，看他滑头滑脑不像优滑，人们就喊他油滑了啊，就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说这个人很油滑啊，油头滑面的。不知过了多少年，人们吃的有烧炒炖炸，穿的有毛棉丝麻，还有人呢能写绘画，说话也都文雅。滑稽后代的表演呢，观众就不觉得够味儿了哈，掌声也不像早先那么热烈了。这时候呢出现了一位聪明的优人，人们看了他的表演不但发笑，笑过之后呢还能让人想一想，越想越有意思。这个人啊平时不多说话，沉默寡言，可是说出话来挺有意思。他爱看书，人就笑他，问看书管啥用啊，他说看了长见识啊，省得去问别人看书管啥用啊。教书先生在河边捕到一条鱼，把它夹在书册里带回去，一不小心鱼溜了出来，跳进河里。先生正在懊恼，他说把鱼夹在书册里，他以为你要他念书，那还不吓跑了。逗的人是哈哈大笑啊，这教书先生也乐了。人们看他的表演和优华不同，平时又沉默，就不叫他优华了，改叫幽默。后来呢就渐渐成了咱们现在的幽默了。对，幽默呢有一个同胞兄弟，说话也和哥哥那样有趣，他比哥哥脾气大一些，看到什么他认为不好的人和事儿就要批评要指责。他的话呢是绕弯子说的，用的是从哥哥那里学来的说法，哎呀叫人听了哭笑不得。有个财主很看不起穷人，对他们说话不客气，有时还连骂带损的。他和几个穷朋友走过财主家门口，他家的狗啊就冲他们吠叫，他说这狗没出息，以为自己也是财主，对穷人不客气啊。有一次演戏呢，他扮演一个放高利贷的人，扮演他老婆的角色跑来说该给儿子买双鞋了，他说不用买，把我那双旧鞋借给别人穿两天，还鞋的时候啊 要他带一双小鞋当利息就行了。幽默哈， 这就是这有点像阿凡提那个。 哎，对对对，因为他说的话里常带刺儿，像马蜂似的，这个不好惹呀，惹了他就刺你，所以人们叫他蜂刺啊，蜜蜂的蜂，带刺儿的刺儿。这后来 慢慢的讽刺了， 变成讽刺了啊。那个滑稽、幽默和讽刺，他奏是这么传下来的。有一本书的作者曾约我写篇序，这是一本爱情漫画集，我也是做了编纂。序是这样写的：老子和庄子说，无中生有，说万物是从无发生出来的。别的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人就是从这个无里产生的。听说在仙界有个叫亚当和夏娃的，他俩不老实，犯了大罪，受到上帝的惩罚。他们犯的是什么罪呢？是爱情。正因为这个爱情才生出了人类。所谓上帝用泥而造人，不过是一种托词。正如大人们常常回答小孩子的话，人是送子娘娘送来的，是从母亲嘎吱窝里冒出来的。爱情是个什么东西？是个什么玩意儿？多大多重？什么颜色？是圆是方？会不会动弹？谁也说不出，看不见摸不着。世间无此物，人类不就是从这个无字里出来的吗？爱情除了生出有形有色有重有物的人之外呢，还生出了一些无形无重无色看不见摸不着，它属于无的酸甜苦辣来。无有生有，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又从酸甜苦辣中看得见生得出看得见又摸得着的小说戏剧电影绘画等作品，使人生悲，使人乐，使人叹息，使人欣赏玩味。漫画这种艺术啊，与众不同。不管你的爱情产生对吧什么样的酸甜苦辣，在漫画中都是逗人乐的。你若不信，请看这本爱情漫画集。编纂如上这些神话故事，首先都要凭想象。怎样去想象，我说不出。我是画漫画的，画每一幅漫画就需要编一个有趣的故事或情节，编故事已成习惯。或许就是因为编惯了故事，想得多，思路会宽一些，想象的空间也大一些吧。也是2007年写的。 嗯，好，方程先生呢在这两篇文章里啊，把这个滑稽、幽默、讽刺啊等等，他做了一个用他自己的编的故事啊，把这个做了一个阐述啊，做了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 一个他自己的解释吧， 对，一个起源的一个解释。哎，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正式进入这本书啊。其实刚才也是这本书了，我们正式进入这本书的方程先生他写的一些其他的文章。 好嘞， 先来这篇。幽默不仅仅为逗笑，现在常说的幽默啊，原来是外国话里的词儿，我们引进后常用的，知道是逗笑的意思。其实呢，它不仅是为了逗人笑，还有别的含义。当然，人都是爱逗笑的。从电视上看到动物世界的活动，就可以知道动物都有一种特性，就是游戏。常言说了，就是逗着玩。我们常见的猫狗就是这样，也能理解，这种逗着玩呢，是动物学习生活、驾驭生活的练习。比如猫的耍闹啊，你看着就像那捕鼠的动作，身和爪的活动都非常的敏捷。小老虎耍闹的活动呢，就像争斗，像相斗，像争夺。人呢也是一种动物，自然也会有游戏的天性。女孩啊，从小就玩过家家，爱抱着孩子玩。男孩呢，爱刀枪，好打闹。而且人类的心理中啊，就有向往自由、向往奇趣的欲望，见到有什么出奇的事就很注意。在紧张的日常生活中呢，人总是想轻松一下，玩一下，开开玩笑。因此说笑话就能成为一种谋生的表演，产生相声和滑稽戏。人也爱看有趣的漫画和笑话书，开玩笑就成为了人间的一种最普遍的娱乐了。大家普遍爱听有趣的话，有人爱听，那就有人爱说，因此逗笑引人兴趣。人喜欢和相声演员在一起，因为从中可以听到有趣的话，看一些有趣的活动。有一天啊，老朋友钟灵、谢天和侯宝林在我们家吃饭。钟灵说他越来越胖了。我说：“哎，你少吃点啊。”钟灵说：“不行啊，我喝水也发胖。”这时候侯宝林搭上了一句：“这玩意儿好养活。”把我们逗得大笑。他说：“喝酒喝水也发胖了，这玩意儿好养活。” 有时候呢用幽默说法是为了缓和人际关系。宋朝大书法家、大书画家米芾平时啊举止癫狂，人称他米癫，可是他自己不想承认。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问苏东坡，哎，人家都说我癫狂啊，你看是吗？苏东坡说，无从众啊，我服从大多数的想法。他不直接说这个你是癫狂的啊，他就是为了缓和这种说法，免得米芾不高兴。米芾一听呢也就一笑了之了，别人一听呢也觉得有趣儿。早先有一年啊，我出差到江苏某市，住在比较高档的一家招待所里头，每一宿的这个费用呢是8块钱，比其他招待所的费用啊贵一倍，条件是不错，很安适，可是呢我一宿没睡好，因为床上有臭虫咬得我睡不好。这一宿啊我抓了4个臭虫，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臭虫了，没见过，可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各地还是有臭虫的。早晨起来我对服务员说，哎呀，你们这地方真贵啊。服务员说，嗯，不贵了，比北京便宜多了。我说，我花8块钱在这儿住一宿，我抓了4个臭虫和2块钱一个。服务员一听就笑了，他明白我的意思，就说，哎呀哎呀，我们卫生工作没做好啊，以后一定改正。他接受了我的批评。那如果我直接说呢，哎，昨晚我没睡好啊，这臭虫闹了一宿，我抓了4个呢，总不如用前面这种曲折含蓄的说法更容易使他乐于接受批评吧。 对对对，所以说这是说话的艺术嘛，算是哈。 对，也是，就这个幽默也是说话的艺术中的一种。 嗯，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各位朋友再会。 上那片土地，一路昂头的青春，数不尽夜的星辰，雨季轻刷的失落，浇不灭的火塘，那是我们每日每夜的唱。在石桥上，风光，这